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为了应对高龄化、少子化、用工荒，日本的人工智能领域呢，聚焦劳动力替代这个主题，将人工智能更多的用于劳动生产。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从4月6号开始，英国开征了一个新税种，这就是糖税。这项税收是监督生产商采用更加健康的原料，避免人们摄入过多的糖分。节目中我们还要聚焦韩国的汽车生产行业。2016-2017，韩国汽车产业两年出现销量下滑，曾经快速上升的韩国汽车产业今天遭遇了什么问题呢？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今年3月份，我们在节目中曾经为您报道过，根据日本厚生省的一个人口统计显示呢，在2017年，日本人口出生数大约是94万人，这个数字是日本有人口统计以来新生儿出生数字最少的一年。2017年，日本人口的自然减少数呢，大约是40万人，而日本人口自然减少的现象已经整整持续了11年。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之下呢，日本开始着力发展人工智能，尤其是发展可以替代用工的人工智能行业。从4月6号开始，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人工智能博览会上呢，就把产品聚焦在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来提高劳动效率的这样一个主题。本次的展会上，人们发现很多行业人工智能都可以胜任了。好，来听报道。 这款带有摄像头功能的智能眼镜可以将实时看到的画面同步传送到远程的电脑里。那么今天展会现场呢，有一台建筑楼层里通常使用的电表。那么现在我按下这个眼镜架上的操作按钮，就可以将这张电表拍成一个图片，此时这张照片也同步上传到了我旁边的这台电脑里。人工智能通过识别画面里电表的数据，并将操作建议生成文字数据，再反馈到智能眼镜右下方的屏幕里，以此来协助工作人员在现场检修设备。 农业方面，无人机搭载人工智能技术后，可以对大棚内每一个西红柿草莓的成熟度进行识别，计算出可供收获的数量及最佳收获期，还能全程记录并预测采摘速度，便于农场管理及制定生产计划。 8割ぐらいだった精度が人工知能を入れることで、その精度が9割であったり上がっていくとですね、まあ、要は流通量を確保できるという、経済効果にもつながりますので、まあ、農家さんのそういった制度を支援しながら売り上げを上げていく。 到2025年，日本劳动力缺口将达到583万人，相当于整体所需劳动人口的23%，主要集中在农业、建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用融合人工智能的声音识别、语言处理、机器人及大数据等技术，预计有望填补近半数的缺口，在缓解人手不足的同时，助推产业升级。 现实的生活当中，确实在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取代劳动力的现象。那么，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会不会引发全球大规模的失业潮呢？对于劳动者们来说，人工智能是福是祸呢？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目前，不少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出现了由人工智能技术担任的职位，这部分企业主要集中在 IT、金融等行业。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搜集例如员工的动作表情、健康状态等数据进行综合考评。此外，系统甚至还可以完成从筛选简历、面试到分配部门，再到考核晋升、裁员等一系列人事管理的工作。 但这位负责人也表示，现阶段人工智能无法直接为每个员工定制职业规划和专业路线，这些工作依然需要人与人面对面充分交流后才能做出最终准确的判断。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此前发布的研究成果称，在今后的10至20年内，日本国内49%的工作岗位可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其中建筑施工、收银员、保安和司机等职业被取代的风险系数最大，但涉及创造、抽象概念以及与他人交流交涉的职业难以被轻易替代。 由此看来，越是有规律、规则性越强的工作岗位，受人工智能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失业的可能性呢也越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失业风险的不光是体力劳动者，像文秘、行政助理、普通会计等等这些工作规则性较强的脑力劳动者也可能会被较大的取代。那么有一个行业，也就是我的本行，广播节目主持人，有没有可能被取代呢？就在上个周末，日本东京两大电视台相继推出了人工智能研发的机器人主播，引发了轰动，大大提振了收视率。那么他们的工作怎么样呢？好，一块儿去看一看。 日本 NHK 电视台在晚间的一档新闻栏目中推出了一位名为 Yamiko 的新闻主播。在首秀中， Yamiko 播报了长度约5分钟的新闻。 入学シーズンを迎え、多くの子どもたちが新生活をスタート。 まあそうですね。 嬉しい反面、出費がかさみますよね。 はいはい。 新人主播 Yamiko 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制作而成，熟练顺畅的新闻播报并非配音合成，而是技术人员事先将 NHK 主播阅读的大量新闻稿件录音整理后，将数据分解为约10万个音素，通过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让这位新人主播逐一模仿掌握。此外，在事先的培训中， Yamiko 还掌握了日本各地的地名，甚至是各地不同的口音，以便胜任主播的工作。就在这位人工智能主播登场的同一天，日本最大私营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中，另一位名为艾瑞卡的美女机器人主播也登场亮相。今年23岁的艾瑞卡由日本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共同研发，她拥有先进的人工语言系统，掌握巧妙的对话技巧，还能利用14个红外传感器监测现场环境，追踪周边所有人的反应，正确的识别人类情感，自主变化表情。 アナウンサーとしての初仕事なので、少し緊張しています。 事实上，在艾瑞卡作为主播登场前，已经连续多年客串百货店的橱窗模特以及服装售货员，至今已与近万人进行过互动交流，积累了大量数据。这款智能机器人的开发团队表示，艾瑞卡之所以现在能够跻身电视媒体，是由于近几年来同时接收并处理大量信息的语音识别智能对话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机器人应用场景也因此不断拓展。两位特殊主播的录用单位，两家日本电视台都表示，相信他们将通过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持续提升业务能力，获得更多观众的喜爱，进而拉动收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现代社会糖给我们带来的是甜蜜还是恐惧呢？很多人谈糖变色，的确，日常生活中我们摄取糖的渠道要比过去大大的增加了，尤其是那些琳琅满目的含糖饮料、乳制饮品，更是直接把糖送进人嘴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官方报告显示，英国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儿童肥胖率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高发呢，都和人们摄取糖分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4月6号开始，英国政府正式对该国的含糖饮料征收糖税了，就是希望能够借此呢来遏制日益增加的儿童肥胖和二型糖尿病。不过这个新税收并不是立刻就做，而是提前2年呢已经给厂家留出了运行时间，希望他们利用2年时间里来改变自己的含糖配方，应对糖税。好，下面我们了解英国新开的这个糖税。 英国这次的糖税征收分2个梯队，如饮料中每100毫升含有5克糖分，需缴纳每升18便士，约1.60元人民币的糖税；如果含有8克以上糖分，则需缴纳每升24便士，约2.12元人民币的糖税。而在正式征收糖税之前，英国政府给了软饮料行业2年的时间，允许他们重新调整配方，并已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We reckon that more than 50% of the sugar sweetened drinks have come below the 5 gram threshold. That means they've come from 9.5 grams of sugar per 100 ml to less than 5. 英国独立财政监察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表示，预期进账国库的饮料含糖税收比预期的少了一半。 Because a lot of the manufacturers have already reformulated some of their products. Not all of them. Coca-Cola, for example, has said that they won't reformulate Coca-Cola. And in that case, they will have to pass the price.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央行在3月25号发布了一份中国汽车市场现状及启示的报告，引发了韩国媒体的关注。报告中显示出，韩国汽车包括起亚、现代这两大品牌2017年在华销量共计114万辆，不及吉利这一家汽车的销量。韩国汽车的颓势在2018年也没有逆转，2018年1到2月继续下跌到 3.8% 左右。这一报告在韩国引起了舆论的极大焦虑，因为韩国是全球十大汽车产业国家之一，而在这十国当中呢，也只有韩国的汽车是连续两年出现了销量和产量下滑的趋势。曾几何时，韩国的汽车在世人心目中是性价比高、物美价廉。那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被动的局面呢？韩国媒体以及韩国的汽车产业界是如何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的汽车业界专家、韩国大林大学的金碧珠教授，请他谈谈这个问题。 汽车行业的各项指标非常糟糕，去年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的营业利润率分别保持在 4% 和 1% 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他们离亏损仅一步之遥。全球汽车制造商的平均利润为 7% 至 9%， 其中一些品牌可以达到 10%， 但对于韩国汽车制造商来说，产品售出后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是个大问题。就产量而言，韩国汽车业在全球排名第七，韩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但他们未能开拓新市场。总之，他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表现不佳，改进各项指标的机会也很渺茫。못하고있다는부분들그래서양적질적이모두떨어지고있다는것은지수측면에서앞으로의가능성상당히좀희박하다이렇게볼수가있습니다。 去年韩国汽车工业在国内外销售和生产都出现下滑。据有关部门介绍，由于国内外销售不畅以及一些工人罢工造成生产短缺，韩国汽车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7%， 降至411万5千辆。汽车出口下降了 3.5%， 降至252万9千辆。去年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的营业利润自2010年以来首次下降至5万亿韩元以下，其产量曾一度位居全球第五，但去年滑落至第六位，今年则是保持这一排名也很困难。这是半个世纪以前韩国开始发展汽车工业以来，韩国汽车生产和销售首次出现下滑。那么为什么韩国汽车工业出现如此紧张的状况呢？ 汽车行业未能努力寻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首先，汽车行业陷入了劳资冲突，在大多情况下双方都拒绝妥协并走向极端，但是这只会导致双方受损。严重的劳资冲突意味着工人获得足够的报酬，而他们的产出只是发达国家工人的一半。简而言之，汽车行业陷入了低生产率和高支出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通过一切手段加以改善。另外，政府必须扮演控制塔的角色，但是政府的不同部门互相推诿。另一个问题是研发投入非常不足，韩国在汽车行业技术发展上落后于先进国家，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正如韩国大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金碧珠教授解释的那样，劳动力管理不完善以及低效率 高劳动力成本结构是韩国汽车行业最严重的问题。韩国五大汽车制造商的劳动力成本比例在2016年达到 12.2%， 超过日本丰田汽车的 7.8% 和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的 9.5%。 另外，在韩国生产汽车需要 26.4 小时，丰田汽车需要 24.1 小时，通用汽车需要 23.4 小时。此外，更消极的一面是韩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失去其竞争力。随着轿车的普及，韩国汽车工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迅速成长，但它没有实现车型多样化。韩国在推出运动型多用途车和皮卡车等热门车型方面一直未能取得成功，这些车型成为21世纪汽车工业的全球趋势。另一个问题是韩国汽车制造商的研发支出在全球竞争对手中处于最低水平。更糟糕的是，韩国通用汽车决定关闭其群山工厂，这令眼前的困境雪上加霜。 政府不应该急于向通用汽车注入资金，工人和管理层都应该首先努力拯救自己并达成妥协，以便政府能够考虑向其提供公共基金。不幸的是，工人和管理层均要求对方做出让步，看起来美国的通用汽车正在给韩国施加很大的压力。有人担忧通用汽车可能将这笔资金用于其短期经营，并最终退出韩国。韩国通用和政府应该尽全力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否则这将是一个大问题。 尽管韩国通用汽车很难与其工会达成集体协议，但通用汽车总部表示，如果韩国分公司未能在4月20号之前完成重组，将不得不宣布破产。根据现代汽车研究院的预计，韩国通用汽车退出韩国将使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8.4 万亿韩元，裁员 9.4 万人。从韩国撤回汽车生产设施将令整个地方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因此他们涉及到各个行业，包括材料、零部件和服务等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当韩国和美国开始就修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时，韩国汽车制造商非常紧张。 总体而言，韩国最近在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商谈判中对汽车行业做出让步，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首尔抵挡住了华盛顿方面的要求，即美国应采购超过 50% 的汽车零部件，但是对出口到美国的韩国皮卡车征收的关税将延长20年，否则韩国产皮卡车将在2到3年内更加容易进入美国市场。许多人评估说，韩国在最近谈判中设法捍卫其经济利益，但是考虑到特朗普不可预测的方式，未来将如何发展尚不确定，因此如何应对华盛顿未来的各种措施更为重要。目前首尔方面被认为可以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 3月28日，韩国和美国联合宣布，他们原则上就修改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协议。在最近的谈判中，双方一致同意将韩国产皮卡车的关税征收期限延长至2041年，同时韩国将降低美国车辆的安全和环境适用标准。韩国谈判代表对韩国汽车零部件强制配额要求坚决表示反对，这是韩国汽车业的一个敏感问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29日的表态显示，对于韩国来说，此时此刻放松警惕还为时过早。为了最终克服危机，韩国汽车行业应该着眼于未来的技术，现在是时候积极努力实现工业模式转变，而不是只专注于解决眼下的紧急问题。韩国应该努力把眼下的危机转化为未来发展的机遇。 下面为您介绍一个住宅的新术语，被动式住宅。被动式住宅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德国著名的金融中心城市法兰克福。 这种住宅使用超厚的绝热材料和各种复杂的门窗，通过住宅本身的构造做法达到一种高效的保温隔热性能，并且利用太阳能家电设备的散热为居室来提供热源，减少或者说不使用主动供应的能源，因此呢称为是被动式住宅。原来这个名字是来自于能源的供给方式，尽量减少主动供应的能源，即便是可以采用其他能源呢，也尽量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下面我们就走进韩国一家门窗制造公司，他们便获得了全球被动式住宅的认定标准。那么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制造理念呢？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被动式住宅是指通过使用高科技材料来提高建筑的能源效率。被动式住宅研究所认证并管理优质建筑材料，通过认证的产品表明他们被认为具有商业潜力，并且可以在不违反建筑规则或条件的情况下将其用作建筑材料。我们获得了这两个认证，证明了我们的真空隔热玻璃能够安全地进入国内外市场。 德国被动式住宅研究所通过使用高科技绝缘技术对环保建筑和建筑材料进行认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耗。作为世界领先的认证机构，该机构以其严格的筛选流程和严格的认证标准而闻名。拥有被动式住宅认证的建筑材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环保领域都会得到认可，无需特别的认证。许多建筑材料制造商都在寻求通过认证，而韩国一个窗门公司获得了真空玻璃领域的第一个认证。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超级真空玻璃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除了节约能源，真空玻璃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具有与墙壁相同的功能。从理论上讲，与普通住宅相比，它可以将采暖成本降低五分之一。真空中空玻璃的核心是在两片玻璃之间产生真空，它采用与热水瓶相同的原理，通过排除两块钢板之间的空气，确保更好的隔热效果。想象一下，热水瓶以一种方形的形式变平了，真空玻璃可以防止热量损失。以前气体被放入非常厚的玻璃，用于起到绝缘作用。我们的玻璃杯只有10毫米厚，但仍然能够产生相同的效果。 之前真空玻璃是将一块玻璃结合到另一玻璃上之后，通过真空泵除去空气而制成的。相比之下，韩国一干窗门公司的超级真空玻璃使用了在真空环境下连接两片玻璃的方法，该方法在全世界从未使用过。没有空气，超级真空玻璃阻止热量和声音流动。与以前的产品相比，尽管产品非常薄，但隔热效果提高了4倍，外部噪音减少了2倍以上。新产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可以作为现有隔热玻璃和三层玻璃的替代品。为了这个产品，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创新技术。 其实制造真空玻璃的厂家并非建筑材料制造商，最初这项技术来自电视或显示器等显示设备的制造商。我们一直在进行相关行业的研究，我们引入了一些我们需要的技术，并将其用于建筑领域，结果产生了真空玻璃。在显示器行业，玻璃的体积很小，无法放入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中，生产小型真空玻璃并不困难，但是我们扩大了尺寸来制造2米4方形的玻璃。在增加尺寸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玻璃翘曲或断裂，但是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一问题。 韩国一干窗门公司大胆地将一些技术应用于建筑，在扩大玻璃尺寸的同时解决了玻璃产品不应出现的问题，这个过程花了5年的时间。韩国一干窗门公司于2010年开发出超级真空玻璃，并于去年开始在市场上销售。在市场上推出产品之前，他将产品安装在全国各地进行试用，并且每年都会对其进行检查，以确保安全。